没听出来。 焦老师啊，要有我这灵敏的耳朵，您就会听得一清二楚。 说的什么意思？ 他说呀，你小心点我爱人在后边。 我第三指插足啊， 反正我对你是俯首贴耳啊。 耳朵对我不错， 可是你呢？ 可是，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我呀， 你对他们什么样？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一视同仁啊？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是啊，讲卫生啊。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啊，爱护点嗓子。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不买没关系啊，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儿全勒我耳朵上。 您说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抱委屈？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是啊，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俩耳朵搁一边你不成烧麦了吗？ 你甭管啊，你说清楚，你今天得跟我说。 行了，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这是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他委屈我不管呢。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儿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别揪了，这他都不乐意了。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胡说。 怎么回事？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说他们呢？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您听见了？ 不像话。 就是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他们不明白这道理啊。咱们是个整体。 对，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就是嘛，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 你现在就争上了。 我还用争吗？ 你怎么争的吗？ 我是什么呀？ 你是嘴啊。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有什么重要的？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说 我拿哪儿说呀？ 还是的。靠我这嘴。 对对对，靠嘴。 你抽根烟也得靠我这嘴。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 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对对对，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全靠嘴。 你说个瞎话靠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反正我这嘴重要。 嘴是确实重要。 孝兴评比会上啊，评委说得清楚。 怎么说的？ 说您口齿伶俐啊，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对对对对， 说您吐字清楚，也是夸我这嘴呢。 也是这嘴。 说您嘴皮子利索，还是夸我这嘴呢。 对对对， 甭说这个啊，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多新鲜呐！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对对对对。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对，是用嘴。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用嘴。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哎呀，不得用。 什么你都往出说了， 行 ，您嘴下留情吧 我这嘴怎么样？ 好，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重要 了，不干了， 我要请踏金架，我调离我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我 你就向着那嘴， 我怎么向着他了？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 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你还不知足呢？ 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你们别说了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啊 对呀我看还看不见呢。我 那行了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啊？这里 弄这点好处全落在嘴子了 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我说什么了？ 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受着吧，受着吧 我再问问你。 问什么 你抽烟的时候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我打